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你好，我是 Anson Low 卢汉庭。 我等着你回来。 上一段我们分享了其中一个十大恐怖之地爱丁堡玛丽金小巷，而接下来我们讲一个比较靠近我们的地方的恐怖故事，湾仔鬼屋。这个来自香港的一个真人真事，在香港岛湾仔区有一栋建筑叫南固台，又被称为红屋，建于1918年，不过在1943年期间就被当时占领香港的日本军霸占，用作贵宾厅，还囚禁不少慰安妇，而有传闻入面死过不少人的。日本军败退之后，南固台一直被空置，就算之后曾经有不少的发展计划，但是都未能成事，仿佛就好像有一种力量阻止这里发展，又或者是拆除，直到2008年才成功有发展商修建及重新开放，但是之前就已经传出很多闹鬼的事件，有附近的居民声称曾经在深夜见到一团团绿色怪光和怪火在红屋四周围飘动，细心听还会听到一阵阵女人的喊声和惨叫声，非常恐怖的。甚至有人见过有着着旗袍的女人在入口处的楼梯级对着她招手，面上还露出诡异的笑容，但是转眼间就不见了。而最轰动的就是2003年发生的鬼上身事件。有三个少女非常之沉迷于碟仙、笔仙之类可以同来自灵界沟通的游戏，他们三个都被同学们戏称为三神婆。有一次他们玩笔仙，被指示到北角一间空置的政府大楼找一副骸骨，虽然到最后都没找到任何的骸骨，但是他们三个就好像上了瘾一样，甚至和另外五个男女同学组成探灵队，周围找鬼屋探灵。就在当时11月的一个晚上，因为入冬天寒地冻，他们认为是全年最阴之日，就决定到传说中的湾仔鬼屋，即是南固台红屋探灵。这晚的红屋异常阴森诡异，他们八个人来到之后发现大闸锁了，于是就爬上围墙，沿着围墙走到靠近大闸的门口，原本想着跳下去然后进入大闸的，谁知突然间有个女仔好惊慌，坚决不肯跳下围墙，大家都说服不到这个女仔，那他们唯有走回出去到对面一个公园休息再作打算。当他们在公园休息的时候，其中一个神婆女同学突然大叫一声，我要回上去，他们好挂住我，吓到其他人。同一时间另外两个神婆女同学都站起身，他们三个同时指住红屋的入口，那里有个白影对着我们招手啊。跟住他们三个把声突然间变成男人声，我们要上去看。之后三个就跑去红屋到了，其他人都被吓到不知所措。当时其中有几个男仔想拉住那三个神婆女同学，但是怎么都拉他们不住，唯有跟住他们爬回去红屋。爬入了红屋之后，三个神婆女同学突然间好像清醒，望着空置的大楼 话见到有几个黑影喺嗰度漂浮住，向佢哋招手。佢哋三个吓到转身就走，其他同学当然急急脚咁跟住走出去啦。当大家都离开咗红屋嘅时候，嗰三个神婆女同学不停咁叫，话佢哋跟住我哋啊！吓到其他人三魂唔见七魄啊！正当大家唔知道应该要点嘅时候，其中一个神婆女同学把声突然间再次变成男声，大叫：我要翻上去，佢哋好挂住我啊！其余五个男女同学已经知道嗰位神婆女同学被鬼上身，而嗰个女同学眼发绿光，对住另外两个神婆女同学大叫：你哋跟我翻上去！而呢个女同学突然间变得力大无穷，几个男仔试图捉住佢啦，都被佢推开。冇办法之下，所有人唯有对住呢三个神婆女同学拳打脚踢，希望可以打醒佢哋。但系附喺佢哋体内嘅恶灵始终唔肯离开。住喺附近嘅居民听到嘈杂声，出嚟见到佢哋八个喺度互相攻击，就即刻报警。警察嚟到，佢哋三个依然仲未清醒，仲攻击埋警察。到最后，甚至要动用到十名警员先至制服到佢哋。上警车嘅时候，佢哋三个依然大叫住要翻红屋。之后，佢哋被送往医院检查，证实系冇服食任何嘅药物又或者系毒品。佢哋屋企人仲特登请法师到医院为三人驱鬼。几日之后，佢哋三个先至恢复正常。从此，呢三位女同学就唔敢再探灵，更加唔敢再玩同灵界沟通嘅游戏。但系佢哋三个依然会经常感觉到，甚至见到有嘢喺佢哋身边。当然，恐怖鬼故事梗系唔止一个啦。曾经有对情侣嚟到南固台呢间红屋，见大闸深锁，就伸手攞住相机拍摄入面嘅庭院啦。之后用电脑打开嚟睇，见到一个穿住白袍嘅幽灵对住佢哋嘅相机镜头，仲有一张有个细路嘅头挂住喺围墙旁边嘅楼梯级，吓到佢哋即刻删除晒所有嘅相。而发生嗰件事之后咧，当局已经封锁咗南固台，但系依然有好多大胆嘅探灵者嚟到红屋探灵。当时亦都发生过唔少怪事，就算到今日已经开放，好多人都仲系话会遇见好多怪事。夜晚都唔会有人敢行近红屋，而附近居民偶然都会听到怨灵嘅声音，甚至时运低嘅话，仲会喺嗰度见到鬼魂四周围飘荡。我呢就一定唔会过去探灵，因为唔想打扰佢哋啊嘛。不过最重要嘅系，我真系唔敢过去咯。你又敢唔敢去嗰度测试下自己嘅胆量呢？下一期继续为你搜集更多怪异事件。 你正在收听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你好，我是卢广仲。